米比亚共和国总统特使、副总理兼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长涅图姆堡·南尼恩·莱伊特瓦和他一行24号前往万舍台，向伟大领袖金正昌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同向献花手表示了敬意。特使一行是这天乘飞机到达平壤的。